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这时，卢卫平带人在长江贸易大厦的监室获得情报，直接通过加密手机报告张贵刚。 董耀，刚刚获知董事长冯金鑫已经离开28楼办公室，楼下停车场有他的黑色奔驰轿车，请示行动。 董三，派人盯住那辆轿车，你在侧门电梯等我，2分钟我就赶到。 明白。 卢伟平挂上电话，很快对大厦车场和地下出口进行了封锁布控。他快速走进大厦，在侧门的电梯口守候。大厦一共有3部电梯，正中央一部员工上班电梯，一部侧门电梯是直上高层25层以上的专用梯，还有一台电梯用于运货。电梯在不停上下，卢伟平焦急等待。这时，中间停在大厅进入不少人，卢伟平两眼盯着。张贵刚和冯卫国大步流星赶到，卢伟平正按住侧门电梯。 快，28层。 张贵刚说。电梯在匀速上升，张贵刚手里的枪已打开保险，并斜插在腰间，西服遮掩着。 都做好准备，大毒贩身边都有枪手，他们会拼命的。 张贵刚对身边人员小声交代。电梯刚到28层，一开门，迎面站着一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十分精神，两眼炯炯有神，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还有一个小酒窝。他身边的小伙子是秘书，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箱子。 等等， 张贵刚看着中年男人，平静地问，请问你就是长江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冯金星吗？ 啊，我是冯金星。 中年男子带着微笑。 你是哪一位？找我有何事？ 张贵刚亮出公安证件，小声说， 我是缉毒大队长张贵刚，有点事儿，想找你核实下。 冯金星很惊讶，但也很配合，依然带着笑说， 哦，可以，就5分钟。我上午10点有个协会会议，还有我的发言。 冯卫国接着说， 不用急，我替你请假。陈秘书，你先下去吧，把我的资料准备好。 冯金星转身对小伙子说。卢卫平见状便招呼小伙子， 跟我来。 那就屋里谈吧。 冯金星打开办公室的门，带着微笑邀请道。对于这样的人，在没有证据之前，作为稽查不能随便带走或强行靠押。张贵刚朝冯卫国看了一眼，带着警惕的目光随着走进那间办公室。张贵刚走进办公室，职业性的巡视了一周。 办公室有40多平米，正面是落地玻璃，正与滚滚东去的长江相望，可以看见整个重庆江北风景。玻璃窗前是一张长条喝茶的桌子，周边是一组各式的茶盒，正中是一张办公桌，两侧放有4把椅子，整个屋里很简约，并且阳光很亮堂。冯金星坐在皮椅上招呼道， 说吧，找我想了解什么事？请坐下说。 张贵刚看了一圈后，眼前的冯金星给他的直觉印象，要不他是个老道的贩毒指挥家，要不和他半毛关系都没有。对于冯金星的冷静和大度，张贵刚一改往日的风格，直接单刀直入地问， 我现在正查办一个贩毒大案，有一个大毒贩隐藏在重庆，牵扯到从缅甸进入的多种毒品，并通过多条秘密通道贩卖给大量的吸毒人员。 冯金星打断，收起了微笑，严肃地问， 你是想说我和这个案子有关，还是说我的公司有人参与？ 是你。 张贵刚收起脸，严厉地说， 你是不是以代号金星为名，直接受命于缅甸军哥帮，并且秘密伪装把毒品分运到重庆还有全国各地？ 等等，冯金星打断，站起来说， 什么代号金星与缅甸有关？你们以为我叫冯金星就一定认为代号金星就是我？全国叫金星的多了，少说有几万几十万，就算叫冯金星的同名，全国也一大堆啊。就凭这，亏你们还是搞稽查的。 冯卫国急了，有些不耐烦地说， 哎呀，我们没有线索，怎么会找到你头上来呢？告诉你，我们抓住两个贩毒的，他们交代代号金星所持的身份证，其真实身份是长江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冯金星，你住在江北长虹花园别墅区 B28座，没错吧？ 冯金星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接着说， 这些不能说明什么，一个人身份证好弄也可以冒充，一个人的信息丢失到处都可以有，比如车行，比如地产商，又比如保险公司，再比如快递公司等等，能说明什么？ 当冯金星在诉说这些时，张贵刚立即意识到了什么。他对面的这位冯金星没有理由抓捕，很简单，没有证据，没有在他所在地或住处搜出毒品，更没有人当面指控他。张贵刚忽然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对于这个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调查有些太急。他叹了一口气， 哎，好吧，冯总，你可以去正常开会了。 冯卫国有些不解地望着张贵刚。此时张贵刚耳机响起童雪彤的呼叫， 动摇动摇，代号金星已解码，目标正在一艘出航的游轮上，游轮航班号重庆 D字8401。 动摇知道了。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冯金星在那一刻有些意外，他以为 会以各种理由带他去审讯，甚至押进车里。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站在那里，有些迟缓。张贵刚上前，带着一丝歉意，再次说：“ 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走了。” 等等， 冯金星说。张贵刚和冯卫国走出门，停下脚步望着他，都明白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冯金星转身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有些发黄的公司中层干部合影照片，递给张贵刚。这是5年前公司中层干部唯一合影照片，站在第二排左数第四个是我航运销售部门的副经理，叫董启强，3年前涉嫌贩毒，至今下落不明。张贵刚说：“这个太重要了。董启强还有什么特征？”“ 短粗型，眼小嘴大，湖北黄石大冶人。” 冯金星补充了一句：“ 哦，对了，他的左腿被打过，走路上下不平，还有左脸有个黑痣。” 张贵刚说：“冯总，谢谢你提供的情况啊，时间紧迫，我们先走了。”冯金星追了2步，在电梯关闭前又说：“ 其他不用多说，他对本公司所有的人，包括对我和长江运输，太了解了。” 电梯快速朝楼下运行，张贵刚回头说了一句：“ 我心里有数了。” 对于董事长冯金星提供的信息，张贵刚很快与童雪彤进行了对比核实，锁定了长江公司逃跑的董启强。时间紧迫，董启强提前2小时已经上船逃离。卫星导航定位、长江邮轮航运图，还有多方信息，张贵刚和冯卫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根据总部王建义和重庆、湖北和云南的协调，统一由缉毒指挥部指挥，把重庆长江沿线的宜昌、武汉、黄石、安庆以及上海都装入了统一抓捕代号金星的目标上。锁定邮轮航班号重庆 D-8401， 王建义协调警务空中直升机下令以最快速度登上那艘航行在长江上的邮轮。张贵刚又一次执行着特殊任务，他把一些装备和通信网络定位与童雪彤沟通对接后，乘坐直升机朝长江下游飞去。直升机深绿色，四个长长的螺旋杆飞旋起来像巨大的蜻蜓，在长江的水面上空时而侧身飞行，时而盘旋直插。长江之水滚滚东流，带着从高原混合的黄泥，还有那川流不息的雪山水源，伴随着江面一艘艘船舷，形成了重庆长江而下的独特风景。三峡中的长江之水更是一道在峡谷中的画面，这画面在世界都是唯一的。张贵刚坐着直升机往下看，在山峡中的江上终于发现了那艘行驶的重庆 D-8401。 动摇动摇，前面500米处有2处极峡谷，过后便是600米平江。 动摇明白。 张贵刚说着向飞行员做了个往下的手势，直升机放慢速度，平稳地穿过一道道山峡江面，很是见功夫，而且很是刺激。前面的游轮同样穿过弯曲的山峡江水，船头不时地调整方向，继而又驶向了宽带的长江水面。这时张贵刚把吊绳扣在自己身上，随着直升机逐渐靠近那艘航行的游轮，降低高度，把张贵刚从空中直降到游轮后甲板的一块铁板上。船和直升机都在航行，直升机必须与游轮保持同等均衡的速度，很是惊险。张贵刚有过多种训练，他一只手在拉绳索，另一只手不时地向飞行员打着手势。山峡的风在江面猛吹着，张贵刚定准一个快速指令， 快速滑落在游轮的后甲板，差一点掉进长江里。张贵刚站着，顺着船的前进阻力，一把抓住了船尾的救生筏，直升机顿时升高，紧跟在游轮高空伴行。张贵刚拔出手枪的同时，耳机里童雪彤定位的声音传来：“ 动摇动摇，目标船体中上层豪华包间。”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在这艘载有400多名游客的大型江轮上，张贵刚要维护游轮的正常航行，还要确保游客的生命安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枪支。游轮两边都是行走通道，船从地层到甲板以上有4层，3层是一等舱，只有4层设有豪华包间16个。张贵刚出发前对游轮结构做了研究，判断出代号金星董启强会在3、4层之间。张贵刚仅用了50多秒，就从中间通道的楼梯快速走上了4层中间梯级出口。 动摇，目标在你左边8米处。 8米处，张贵刚朝左侧迈着大步，默数了8下，抬头一看，是4层的04号豪华包间。张贵刚靠近门缝，侧耳听了下，里面没有动静。他把手枪插入腰间，有节奏地敲了3下门，没有人走动。张贵刚已经拿出了万能钥匙，开始说话：“ 开门，例行检查。” 张贵刚不能犹豫，此时童雪彤再次确定目标离他只有3米。他快速利索熟练地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门。在推门的同时，张贵刚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豪华包间里的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正背着他站在圆圆的舷窗外。 张贵刚说：“转过身来吧，董副经理。” 那个男人穿着一身黑色的休闲服，慢慢转过身来，短粗的脖子和四方脸，眼小嘴大，左脸下还有一颗黑痣。他没有说话，看上去很冷静，看来对于各种情况都有准备。张贵刚又一次说：“ 你就是董启强，请出示身份证。”“ 你弄错了，我叫冯金星。” 男人很傲慢地掏出身份证递给张贵刚，又补了一句：“ 你找错房间了吧？” 张贵刚看了下董启强伪造的身份证，便往身上一装，笑了笑说：“ 哼，我先收了，应该给你重办一个。” 这一下男人急了，冲着张贵刚往前连走了几步，左腿跛着，很明显。张贵刚更加坚信此人正是长江国际贸易公司贩毒失踪的运输销售部副经理董启强。“ 请还我身份证。” 那男人很强硬，一只手伸进了裤腿边。张贵刚早有准备，不客气地说：“ 你的身份证是假的，冯金星是长江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你是失踪的运输销售部副经理董启强，代号金星。3年前被缅甸军哥帮以1000万元收买，并在重庆、云南、四川和湖北等9个省市多地组合秘密贩卖毒品。董启强，你的真实身份证我给你重办一个吧。走吧。”鉴于你左腿有残疾，董启强还没等张贵刚说完，彻底撕开了他隐藏的面目。他从腿上抽出一把尖刀，飞快地刺向张贵刚的心脏。张贵刚早有防备，顺势一闪， 一拳打在董启强的后脑勺上，他倒在地板上，在缩紧身体的瞬间，从腰间拔出手枪。他刚要朝张贵刚开枪，张贵刚飞起一脚，重重地踢在了他的脸上。手枪落地的同时，被张贵刚收起，插进腰间。 还反抗？来呀！ 张贵刚急了，一手提起董启强的脖子衣领，狠狠地打了一拳。突然，两名穿花格衬衣的男人从门口冲了进来，左右抱住了张贵刚。在扭打中，他们两把刀从不同方向刺向张贵刚，前后的刀尖即将刺进。张贵刚腾空一跳，站在了床架子上，躲过了两把刀的刺杀。他飞起双脚，左右开打，只听啪啪两声，将两把刀踢飞。两个人见状眼红了，正要掏枪拼死反抗，董启强蹲在地板上，冲着张贵刚咬着牙喊道： 打死他，打死他， 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这时冯卫国和卢卫平坐着快艇带着缉毒警追上游轮，上船后直冲豪华包间304，枪口整齐地对准三名毒贩子。两名穿花格子的男子是军哥帮派来保护代号金星的，死也不认罪。躲避后正要举枪朝卢伟平射击，张贵刚猛地冲过去打倒他们两人，并利索地缴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冯卫国上前准确有力地给他们戴上了手铐。 还有这家伙，给他铐上。董启强，代号金星，冒充董事长冯金星。 张贵刚说着，用手抹了下脸上的血迹。 张队，你受伤了？ 卢伟平惊讶地问道。张贵刚扭了扭手腕。 我受伤？不可能，老子的拳头打飞了那家伙的牙。 冯卫国推了张贵刚一把，靠近小声说： 你呀，英雄主义，老子不协助你呢。好好，我逞能。 张贵刚和冯卫国相视大笑。长期潜伏在重庆的代号金星贩毒案侦破了，刚要进一步往深里审，张贵刚接到总部王建义的加密电话，缉毒大队副队长苟亚雄在澜沧江边遭到了毒枭的报复袭击，边防检查站姚成义率领一组人员接应，情况十分危急。张贵刚把代号金星的案子尾声交给了冯卫国，他带着卢伟平乘飞机赶回了板红。张贵刚清楚记得，在他秘密执行总部制定的第二套方案飞抵重庆的时候，苟亚雄和费新龙在澜沧江一线追查贩毒人员，遭到了毒枭的暗算，没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不顺。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上，张璐采访了本书的责编刘晓辉。 环环相扣，坏人到底是谁？因为它里头有卧底嘛，有很多这个生死卧底，有献出生命的。它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是有情节的，它其实就是一部看电视连续剧的感觉啊，大概29个章节哈。因为这个禁毒和缉毒工作的它这个保密性，所以我们这里边的人物呢都是化名，但是所有的事迹全是陈实老师也是作者在一线采访事实。就这本书也引起了影视公司的关注，还不是一家关注，就据我所知香港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就特别关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